FM，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子飞一听啊，孙烈臣说的不无道理，他把塌耳壶给撵上了。哎，我说二哥，我看咱们别奔新民了。怎么着？你也打退堂鼓？你他妈怕死了？你放屁！你才怕死呢！就你二虎有能耐，别人都是胆小鬼吗？咱不能蛮干。后来我们听说，那枪声响到城外了，那就说明咱们队长当家的已经杀出新民府。咱们攻城干什么？白驹送死，捅的马蜂窝呀！既然当家的不在新民，咱撒下人马在寺外找，找不着咱下一步再攻打新民也不为迟晚呢。你看这什么时候了，日头越来越高，有这么干的吗？ 可也有道理。 四飞，你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先在新民府外头划拉划拉，实在找不着人，咱们再攻打新民。 好嘞，听你的。 你看这玩意儿谁听谁的，这也是个邪门的事儿。张四飞一说话，二虎就听。就这样把人马撒开，像大扇子面和兜网似的，是所有的村庄镇店都不放过，寻找张作霖。正好到东高台子村外，在此相遇。这也应了那句话，不巧不成书吗？弟兄相见，热烈拥抱，张作霖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。后来张作霖一说，冯超冯群已经命丧新民，为我而死，我对不起他。说到这儿，张作霖捶胸顿足，放声大哭，众人无不落泪。活蹦乱跳的俩人，事隔两天不在呢，确实啊，也让人感到突然，心里头也不是滋味。孙烈臣劝了半天，张作霖这才止住了悲声，然后把毛老八叫过来给做了介绍。大伙一听，这是恩公啊，对毛老八赞不绝口。呵，把这毛八也美了， 有生以来头一次这么高兴，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呢。张作霖说，这么办吧，恩公，你领着你的柳子还回郑家屯村，为了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，来人给腾出十匹马，好家伙事儿给凑十只，另外带钱呗，再给凑凑。十支枪，十匹马，1000发子弹，另外给凑了2000两银子。张作霖说，这点东西不足以报救命之恩，这是见面礼，你拿回去，将来有个大事小情，马高凳短，只管张嘴，到赵家庙前去找我，咱们就是弟兄，咱们两个柳子亲密无间，互相支援。我谢三爷，我谢三爷。好，三爷，我可不敢跟您并驾齐驱，我是您马前一卒，只要有用我之处，打个招呼，我是万死不辞。以后这人真有用了。毛老八千恩万谢，收了礼物，拉着人他走了。众人一看没事了，接张作霖回赵家庙吧。张作霖一晃头，慢，我还有件事没处理完呢，这还有救命的恩公为我而死啊，剩下个孩子我能不管吗？啊，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，拉着队伍到东高台子村，1000来号把寺外就封锁了，马队在外围，就官军来了也不在乎。张作霖带着孙烈臣、张作相、唐二虎、张四飞、吉金从、砍朝喜等人到了老彭家。彭贤这抱着他爹的尸体还哭呢，一看张作霖领着大队回来了，他也有点傻眼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能走吗？我的小兄弟啊，我得把老人家的后事安排完了我才能走啊。去把本村的村长和屯长都给我找来。时间不大，把两个老头给提了来了。这两位一听，这位就是叱咤风云的张雨婷，腿肚子都转紧了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跪下磕头。张作霖也乐了，我可不是大人，我是土匪，你们这么称呼就不合适了。那么大人找我们有什么吩咐？我这老头死的这位你们认识吗？认识，彭万荣啊，他为救我而死，我想报恩。现在呢，烦劳你们二位张罗人买口棺材，这些后事全交给你们了。另外，这个孩子我带走，这财产交给你们，你们呢按公处置，不管卖多少钱，派人给我送到赵家庙去。张队长，您放心，这事包到我们身上了。可这彭贤呢还不走，跟张作霖说，我张队长，我爹尸骨未寒，我怎忍心离去，处置后事我是儿子，我也不能不看着呀。这么办吧，您事情太多，您先回赵家庙，等我把我爹安葬之后，我再上赵家庙找您去。彭贤呐，你计算一下得多少天？顶多1个月，我就去找您。一言为定啊，到时候你不去，我派人来接你来啊。张作霖临走之时告诉村长和屯长，这孩子的安全由你们负责，出了事情我杀你们的全家，谁不害怕？这村长还说呢，您放心，我把您这小兄弟接到我家去，管吃管喝管住，还不用他掏钱，我全包下了。 张作霖做好了安排之后，率领大队人马返回赵家庙。到赵家庙，张作霖还没等坐稳当呢，马上派人上新民打探他爹高占山这老头出事没出事，海国臣海少爷有事没事，这都是恩公啊。有人骑着快马走了，没过两天回来了，向张作霖报告，占山烧过你那个干爹高占山平安无事，我们见着了，老头说叫你放心，这件事没株连到他，但是老海家贪了官司了，海少爷被掐尖入狱了。为什么两天我们才回来呢？仔细经过了解，贪官司也是一时的，他父亲是当大官的，早晚会运动出狱，这一点也请您放心。嗨，哎呀，我纯粹是个扫帚星，给多少人带来灾难啊！哎呀，海少爷这人真好啊，跟我素不相识，能那么样的救我，我说点什么好呢？但盼苍天睁眼，保佑着海公子平安脱险吧。那张作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书说简短，光阴似箭，一眨眼一个月过去了。哎，彭贤没来。张作霖一直耿耿于怀呀，派张作相领着20名弟兄赶奔东高台子村。张作相走了，一去也没回来，把张作霖急得什么似的，心说这人都受病了怎么的。正想着呢，张作相面如石色从外面跑进来了，进门就说大事不好了，彭贤这孩子失踪了。哟，张作霖是豁然站起啊，脸都变了色了，怎么莫非发生什么意外了不成？不知道啊。张作霖就问那村长屯长都怎么说的，我不是把人交给他们了吗？哎，我都问过了，那二位跪在地上只跟我磕头起誓发愿，说这孩子就是没影了，已经失踪两天了，上哪儿去谁也不清楚，我看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嘿，张作霖一跺脚啊，看来天不随人愿，究竟彭贤这孩子哪儿去了？你这不急死个人吗？打这之后，张作霖一直没见着彭贤，什么时候能见面呢？1916年，也就是民国6年，在十几年之后见着彭贤了。咱把这段呢提前的交代那么几句，说这彭贤哪儿去了？莫非被人家绑了票了？没有，都没有，闹了半天他自己跑了。这彭贤呢胆小，一看张作霖这些人拿刀动枪的，他内心深处就恐惧，不愿意上赵家庙，心说那是胡子窝呀，要到那还有我的好吗？一旦被官军给捉拿住，我就犯下通匪的罪名，一辈子洗刷不清，还得把脑袋混丢了。因此彭贤是不辞而别。说这话到了1916年， 孙烈臣做了吉林省的督军兼省长。那时候的张作霖和现在不一样了，官拜东三省巡阅使，兼任蒙江经略使，大权在握，人称张大帅。那么孙烈臣呢，在吉林无意之中发现了彭贤。那时候彭贤呢，家里开了个小粮庄，卖粮米的，跟他哥哥合伙开的。他哥哥叫彭立，小买卖不大，但吃饭不成问题。因为孙烈臣需要购置军粮，通过手下的人发现的他。孙烈臣把彭贤找到督军府，仔细一端详，模样还没变，只是呢，现在是个大壮小伙子了。哎呦，把孙烈臣急的，说彭贤呐，你这孩子太不像话了，你怎么不辞而别呀？你知道我们大帅为你着了多大的急呀？你为什么不露面？彭贤好像没哭了，说大人您不知道，我这人呢不喜欢拿刀动枪，我胆小，我不敢上赵家庙去，因此呢我就跑了，一直跑到吉林找我哥哥来了，这些年我没动地方。那么孙烈臣就问呢，那么你救的那个张作霖现在已经是东三省的大帅了，你怎么不去投奔呢？如果说当初你胆小，你现在你怕什么呢？可是这么回事，我也没想到人家现在的身份这么了不起呀。那我算个什么呢？我怕人家不认我，因此我犹豫再三，我没敢去。嗨，孩子，你看错人了，这回别说别的了，把家里事情安排安排，跟我去吧。孙烈臣带着彭贤到奉天去见张作霖，可把张作霖给乐坏了，拍着彭贤的肩头，我说兄弟，你好兄弟把我坑死你，像话吗？这回别走了，你说吧，你想干点什么？是当师长啊，是做旅长？我一句话。彭贤一乐，我三哥，我什么也不想干，我也干不来，我是耍笔杆子打算盘的出身，带兵我带不了。那行，给你安排一个文差事。原来呀，给他安排一个阔差。还得说彭贤有自知之明啊，再三拒绝。三哥长大帅短，这我也干不了。你想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，您给我安排这么重要的职务，那别人不得用白眼看我呀？我打算凭我真正的能耐混饭吃。行啊，张作霖点点头，有出息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真不多见呢，我就满足你的要求。哎，咱们就像盖房子似的，从打地基开始，一步一步往高了升。行。张作霖对彭贤更器重了，大帅府手下有个军需处的处长，姓钱，叫钱老座。张作霖对钱处长非常重视，因为这个人呢跟一般人不一样， 非常能够理财，哎，对经济学方面颇有研究，这是一。另外，这个钱老座性情古怪，身为帅府的军需处长，要说发财，弹指之间，那钱不有的是吗？一年四季光给他送礼的得有多少，就是不送礼的话，经他手那钱哗哗像流水一样，他要存心贪污找外快，他也就成了财神爷了。但这钱老座不干，这人非常古板，无义之钱我绝不贪，无义之钱我绝不取。这还不说，他身为处长，除了工资之外，有很高很高的津贴呀，那比他那工资多了十几倍去，他不要。他告诉我呀，开这点钱吃喝足够用了，我要那么多钱没用，钱是惹祸的根苗，哎，分文我不要。您说这人古板不？这还不说，他儿子跟他住在一处，他对儿子管束的甚严，一个铜板也不给。平时甚至让儿子就吃豆腐高粱米饭，不然的话别人说闲话。后来索性把他儿子撵到乡下去，跟他媳妇一块过去，我这不要，省着别人说闲话。张作霖发现这钱老座那真正是正人君子，在那个年月没有，说起来像笑话，但是这是真事儿。因此把彭贤指引给钱老座，拜钱老座为师，在这学能耐。张作霖亲自关照，这彭贤是我兄弟，他父亲和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这一辈子我报不过这个恩，你要把他培养成人，严加管束啊。好嘞，你看这钱老座啊，真办正事儿，拿这彭贤当自己的儿子一样啊，平时教给他这账应该怎么理，这账应该怎么算，给他举例子，这爷儿俩就飙在一块儿了。不到二年的功夫，彭贤的能耐跟当初就截然不同了，也成了理财的能手，而且受钱老座的影响，当之不阿，外财不要。人们要提起来，无不挑大指称赞。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，对彭贤和钱老座的行为嗤之以鼻，心说他妈傻柱子一对，其实哎呀，白马不是，倒霉吧，一辈子不带好的。还有说这种风凉话的，但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听这种闲言碎语。后来张作霖忙中抽闲，一考核，彭贤大有进步，跟当初不一样了，就委彭贤做了27师军需总理。那一个师上万人马，吃喝用度没人给理财，哪行啊，让彭贤负责，而且彭贤一丝不苟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颇得大家的赞誉。张作霖非常高兴。在当时呢，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汇华银行案。你看，英国在中国有个汇丰银行，哎，咱们中国人开办的有个汇华银行，在当时来说，这银行可不小，总行设到天津，奉天有分号。